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之际，委内瑞拉统一左翼党联邦秘书局总调停人向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。礼物是总调停人菲利克斯·赫苏斯·维拉斯克斯·卡斯蒂略17号交给我国驻委特命全权大使的。另外，科威特埃哈迈德承包贸易公司总经理派萨尔·图瓦伊尼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。